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呢個咖喱羊先嗱，呢度有啲皮嘅，佢啲皮咧好脆嘅，口味就不得了嘅。嗰啲呢啲咧係經過好複雜嘅工序煮成嘅，啲咖喱唔係你街度買嗰啲嚟嘅。呢個雞咧個煮法都複雜嘅，係用慢煮喎，呢個雞係等個肉咧保持鮮嫩喎。咁呢一個咧就係一盒裝嘅咖喱白毛羊，開出嚟咧就咁多，咁你就係我諗全家食都幾好嘅喎。呢一個係呢個咧係只原隻嘅雞，係咁大盒嘅。你估賣幾錢咧？好啦，星期六開始公展會啦，我哋咧每日限量喺公展會咧賣20個咖喱白祖羊，賣80隻呢個春雞，你估賣幾錢呢？ 人民超市為今年公展會推出震撼優惠，米芝蓮一星恆河咖喱屋原隻咖喱春雞，每隻大約800克，優惠價58元。還有咖喱白毛羊大廚系列半斤裝臘腸同貓山王榴蓮，都以超優惠價發售。嚟公展會食品飲料區 4A01 恩泉亞洲有限公司攤位就買到啦，優惠期由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 喂，好啦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除咗呢一個去公展會之外咧，咁我哋亦都要即係記得啦，各位網友，我哋後日就係呢一個 BBQ 圍爐網聚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嚇仲未報名嘅時候，即係呢幾日諗掂啊，就積極啲去報名啦。 仲有10個8個位喎，好似係 10個8個到啦，但其實可以加位嘅，其實就可以加位嘅，咁啊希望啲 網友現場報名啊！ 現場報名又得係吧，即係你話 陳伯佢有冇報名啊？ 陳伯佢從來未見過佢露面㗎喎，佢嗱上次佢嗰、那個 阿 B 大食會呢嗰啲呢 Benny Wong 有㗎好似係 係吧， 佢唔知佢之前問過想飲酒，佢鬼佬嚟㗎，佢幫你影相添㗎佢係咁啊就咁啊 David Chan 陳伯就上次大食會就俾咗錢就冇嚟，咁啊今次呢就就唔見佢有咩啦， 近佢啊，佢住新界西㗎嘛， 係咪 我根據佢啲 post 係咪 所講，我係佢 fan， 我係佢 fans 嚟㗎， 佢好似屯門嗰邊嘅， 係啊，咁你而家去美孚咪啱囉， 即係但係佢又好似似乎未諗定啊，咁佢有聽 live 嘅，咁你睇下佢有冇即係有冇興趣啦，咁希望即係佢嚟，不過佢係唔會露面嘅， 佢話嗰陣時候追擊黃光明嗰陣時候佢老哥㗎喎， 係咪 係啊， 即係我諗係 打邊個， 我諗過往可能即係嗰啲網聚咧，即係你話周年網聚嗰啲佢嚟嘅喎，咁但係就我哋唔知係佢係必係咪真人啦，係啦， 唔響到。 唉，咁我哋好多呢啲網友嘅，其實就咁就我哋喺後日嗰個網聚亦都係都會有神秘嘉賓嘅。咁就賣個關子先，咁就希望各位呢就 我都唔知係邊個㗎，屌 係嘛，咁就希望各位踴躍啲報名啦， 捧下場啦， 捧場。 OK， 喂，咁好啦，嗱今日呢就啱啱我哋下晝呢就有單消息呢都幾令人振奮嘅，就係呢一個海麗村嗰、那個清潔工啊，那個罷工呢，咁就喂已經係宣布咗勝利啦咁樣，咁就佢哋雙方咧就傾掂咗數，就話 搞掂咗啲遣散費， 係啦，搞掂遣散費， 搞掂咗加人工嘅問題， 係啦，咁啊加就唔係好多嘅，即係172元嚿幾水，咁但係 一個月啦， 係啊，每月加薪即係172咯嚇。 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一樣嘢就係，只係喺香港咧嗰、那個市場裏邊咧，無論保安又好，清潔又好，保安好少少。 清潔呢一個工種咧，其實可以算係一種係厭惡性嘅工作嚟嘅。 係，不嬲都係啦。 喺外國咧，無論你入油又好啊，做清潔又好咧，或者係即係同人哋修理家居嘅電器啊、水喉啊、成成嗰啲嘢咧，其實係好高人工。 啊！ 所以外國大部分啲人都係自己搞嘅。 係啊， 你冇人冇理由叫人剪草嘅。 好貴嘅其實係。 好貴嘅嗰啲啊，大佬。 即係冇 cheap labor 啊嘛，其實嗰個係。 因為點解咧？就是香港嗰個供求需求嘅問題，我覺得係， 嗯， 即係呢個我哋英文叫咩啊 ？Abundant supply of labour， 嗯， 即係所以你壓到嗰個價錢好低，同埋咧即係做勞工嗰個議價能力係更低， 嗯， 所以你係焗住俾佢食嘅。喺香港咁嘅經濟環境裏邊，大家都知道，即係即係手停口停嘅時候，就夾硬焗住俾佢。即係食，我唔知道大家對嗰個背景有幾多個了解啊？關於即係呢單即係工潮啦。但原來咧，後屘我醒起咧，我十幾年前咧，我曾經玩過做半年咧雜誌噶嘛，即係做呢、這個唔記得咗係編輯定執行編輯啦，唔記得咗。我唔係記者嚟嘅，屌我邊個方便做記者啊？我做過呢個故仔，就係、是、做呢一個嘅清潔嘅公司。背后其实佢哋系相连嘅公司，同埋系相连嘅背后嘅股东， 嗯， 即系踢爆佢， 嗯， 吓，我记得我有搵人去影相啊，亦都做下啲即系工人嘅古仔啊，亦都做呢个所谓 company search 啊，即系所谓公司查查啊，去了解一下佢嘅背景。其实咧，佢哋从来都系围紧标， 嗯。 嗱，我唔知道，因為嗱，你頭先你好似有個圖噶嘛，係嘛？你可以 show 下俾網友睇。 嗱，我就睇翻呢，我即係整翻職工文嘅圖出嚟先啦。 好啊，你整翻職工文。 咁佢，我覺得佢做得幾好嘅。其實佢哋有嗰、那個即係懶人包嗰啲。 嗱，工商我有印象。 係。 呢個文訊我就唔記得啦。 係。 因為十幾年前啊，我差唔多好似係2000年嗰陣時候做。工商我有印象呢個名，咁嗰陣時候我哋就將佢所有嘅，因為好容易嘅啫，係嘛？你入去公司註冊處，你肯俾錢嘅，你咪 check 到咯，係嘛？你肯俾錢，你可以 check 埋佢過去嗰十幾廿年嚟嗰個嘅歷史添，咁、有冇股東嘅變動啊，或者邊個做股東啊，或者邊個做呢一個嘅董事嗰啲咁嘅嘢？嗰陣時候我 check 過曬嘅，其實全部都係相聯公司嚟嘅，咁但係咧，每一次咧都係得嗰幾條友去投標。而投標咧，就係、是、嗰幾間公司咧，都係同一個老細，其實基本上即係冇投標， 嗯， 係嘛？ 嗯，咁好啦，嗱，咁佢就講翻即係十月嘅時候啦，其實就係你嗰啲即係嗱，你兩間相連公司其實就係想即係其實佢哋係冇，佢哋唔係離職嘅，其實佢哋即係不嬲份工 keep 住喺度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你原本應有嘅權利就係你自己本身嘅遣散費嘅問題啊嘛，係嘛？即係你話簽新合約，咁你新合約， 其實你知唔知呢條橋咧？ 其實好多都係㗎。 我已經覺得係匪夷所思㗎啦。喂，當年80年代頭啊，就好多香港嘅工廠北移㗎嘛。 係。 咁所以咧，就喺勞工嘅法例裏面咧，其實就已經係修訂咗咧。呢、這個係所謂變相嘅解僱，即係嚟話我哋好多工廠北移，香港嗰間執咗，咁我就開外判大陸嗰間嘅時候，或者叫你去到第二間公司嘅時候咧、其實等於係變相解僱噶嘛，咁你唔該你賠錢啦、大哥。喂，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sense 嚟嘅，即係對一般嘅勞工嚟講，咁但係當然啦，喺咁樣嘅議價能力裏面，翻我頭先我講嗰個論點啦。喺一個市場嗰個嘅運作嘅機制裏面，你唔夠議價能力嘅時候，你咪焗住俾你老細食咯。 嗯， 係嘛？你又冇 又冇工會 談判權，係嘛？你俾佢食嘅咋，大佬？ 嗯， 喂，十條友，我當十條友先嚇，得你一條友出聲啊！屌，唔係炒你啊！屌，大哥，係嘛？香港冇不公平解僱噶嘛？係，係嘛？我補一個月俾你，你咪走得咯嚇，或者情補埋水俾你添啊！屌你真係 啊！ 喂，所以呢樣嘢咧。其實你如果是最大嗰個嘅老細，其實就係房屋署， 嗯， 或者叫房 屋，係啊係啊， 有乜理由睇唔到㗎？我都 search 到，你 search 唔到， 哦， 即係話你成個投標過程裏面都係走過場表嘅，一句到尾啫嘛。相連公司你俾佢咁嘅圍標法。喂，其實犯法嘅喎，大哥，理論上咁你真係形同虛設，即係個投標制度，大哥。 唔正直啊！ 即系吴静子佢唔知道。 喂，我同你都可以开间清洁公司嚟搞噶。 嗯， 你够狠就得噶啦，屌！即系对啲工人啊，我意思系你压到个价钱低就得噶啦。喂，真系 abundant supply of labor。大把人要做呢啲咁嘅工，一系就冇嘢做，系嘛？因为嗰啲人学历唔系太高，有啲系性别上好多都系女士，系嘛？年纪又已经去到四五十啦，咁有咩选择？ 嗯， 系嘛？一系就申请综援，一系就走去做被剥削嘅工。所以有啲人喺度闹嗰啲话攞综援嘅人，喂大哥，喂喺咁嘅环境里边，喂确实咁样俾人剥削法，我有咩计啊？ 嗯， 系嘛？即系我唔怪得晒话啲人即系选择唔做工作，而去宁愿去做啲咁样宁愿唔选择呢啲咁嘅工作。咁呢个系正常嘅道理嚟嘅，系嘛？即系继承翻效益嘅啫嘛，大家都系经纪人系嘛，咁啊都系计条数嘅啫。 唔系，其实你唔净止话呢一个咧，嗰、那个房署唔出声啦，房署唔出声就好鹌鹑啦。佢最扑街嗰样嘢咧，就系、是、今日其实亦都系爆出咗另一单嘢，就系、是、其实原来咧。佢嗰啲关联公司啊，其实系嗰、那个有个啊呢一、這个点样啊呢、這个前房屋处啊嗰、那个事务经理咧，佢系任董事副总经理嘅，其实系 咩位啊？嗰、那个叫 吓咁佢 房屋事务经理咋？ 系啊， okay. 房屋事务经理即系以前喺房屋处做嘅。 O K， 咁就即系旋转门入咗嚟呢度做啊，大佬 好多都系 系啊。 嗰阵时候我喺度评论呢个私有化嘅过程里边，我哋就系讲紧呢样嘢啫嘛。喂，你寧願俾所謂搞外判制度嘅時候，就跟住諗住係減低嗰個嘅房屋處個成個 establishment 啊，即係嗰個人手編制，咁你就鼓勵嗰啲友咧攞所謂肥雞餐，就自己出去開公司啊嘛， 係咯， 跟住我就俾優先你班友仔去投標啊嘛，咁所以你嗰個旋轉門就令到好多友其實喺呢度咧上下其手兼偷雞， 咁咪變咗工商勾結啊嘛，呢、這個就係、是。而且最撲街嗰樣嘢就係話，喂，你係咪正正就係因為你為咗你自己未來嗰個旋轉門嘅機會，係嘛？喂，咁所以我就唔撚出聲啦。 好多都係嘅，嗰陣時候我捉院，你私有化啦，出售公屋啦，佢咪好，佢咪跟住嚟投標嗰啲管理公司，咪就係呢一個嘅房屋處嗰啲員工咯，係嘛？喂，可能嗰個以前做總房屋事務經理嘅。而家就去咗呢間公司，無論保安又好，清潔又好，即係做所謂阿頭嘅，即係叫 manager 啦，未必一定董事就即係委任邊個都得㗎啦，係咪？喂，咁可能你係我下屬嚟㗎喎，而家以前係嘛？跟住你就去審我標，咁你都俾少薄面我大哥。 係啊， 喂，所以呢個係製造貪污腐敗嘅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嘅情況， 同埋結構性嘅，即係你諗下，你話房屋處佢自己核下，佢有幾多標俾出去啊，大佬？即係你淨係講我哋，我唔知好似唔知前年定係舊年啊，我唔知同阿租新佢哋做嗰集，即係爐炒花生咧，有一單嘢好 Q 好笑嘅，就係話咧，即係你房屋處唔知佢有嗰啲借款員咧，佢揾啲借款員咧就去嗰啲櫃員機啊，去唔係啊，佢話收嗰啲租金啊，咁你收租金，咁你佢自己嗰啲有好多現金喺度噶嘛，咁佢都揾借款員啊借走啲錢噶嘛，咁佢嗰啲即係嗰啲保安公司咧，佢係揾邊啲人咧？佢係揾啲大媽，仲要係唔著制服嘅大媽。拖住个夹咧嚟收钱， 都危险。 咁 Q 业余嘅， 唔系，所以我觉得成个 点样投到标翻嚟嘅咧？我想知道 成个私有化、私营化嘅过渡嘅过程里 边、啊。 其实我哋当年我哋读public management， 我哋叫做或者 public admin 嘅人，第一个关心嘅问题就系、是、咧，喂，会唔会有 corruption？ 喂，呢个基本上你一定要答啊！呢、這个答案，屌！即係為咗你私有化嘅過程裏面啊，你點 manage 嗰個 contract 啊？你以為真係加強咗市場嘅競爭就一定係好嘅，大哥？係啊，某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啊嘛，不過佢係永遠富起來啊，大哥。咁你仲大鑊啊？嗱，做公務員都有制度啊，大哥。喂，雖然就好少，房屋處冇做好耐㗎啦，即係無論保安同清潔都已經，即係我做屋住屋村嘅時候都已經係外判咗㗎啦。咁但係起碼。你都簡簡單單地去監察一下，你而家將個制度形同虛設， 冇噶， 投咩標啫？屌你真係、 啊， 你上上下下你唔係淨係講房屋處啊，你勞工處啦，仲有呢一個特首啦，係冇人出聲㗎喎，冇人為佢哋發聲㗎喎，即係你哋得職公民係幫佢哋去即係爭取權益㗎喎，係咪仲要搞咗十日。 嗯。 喂你十日都冇人出嚟出聲。 嗯。 咁你搞到好好 Q 好笑啊，搞到黃遠輝俾人圍㗎嘛。黃遠輝做咩，佢係呢個長策，佢係房委會，唔 Q 關佢事。 唔係啊，呢啲人係要抵圍嘅，即使唔關關唔關佢事都好。喂你政府有個監察嘅制度、 啊、 既然你講得要做投標、 嗯、 既然你話我哋政府唔能夠承擔咁多嘅責任，係咪、嗯、我唔想即係 overload 嘅政府，即係負荷過重，咁、 啊、 你而家俾出面市場去做，咁唔該你做返個真正嘅市場競爭出嚟啦，大哥， 係啊， 同埋一個公平嘅制度啦。喂呢啲友改個名字又可以再理過㗎啦、 嗯、 好在佢唔識我哋咋，你認識我就大鑊啦！咁你背後老實講，我可以隱身埋個股東添，隱身埋個董事添。 其實呢單嘢咧， 係咪？即係所謂代理股東同代理董事啊？咁你咪以為嗰幾間嘢係真正嘅競爭咯？屌，都得㗎。 嗯。 喂，所以你要 check 嘅時候，你要去第一，你真正一個競爭嘅制度嘅時候，喂，你唔可能俾呢友咁樣圍標嘅。唔單止係剝削工人咁簡單，亦都係對市民大眾係唔公平㗎嘛。我真係想搵個好啲嘅清潔公司，我都搵唔到㗎你原來。 係啊。 屌嚟嚟去都係嗰啲友。 嗯。 即係做管理嗰啲，我唔係講清潔工人啦，我對嗰啲都唔會要求好高㗎啦。 屌原來你話你投到個標唔係因為佢係俾人做得叻更加專業，係純粹因為呢即係佢自己以前同房署嘅關係好嘅啫。係咪呢啲咁嘅事。 跟住因為同佢關係好，所以咧我投咗第一次， 啊、 或者投咗第一個屋村，跟住我就投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嗱，清潔就好少係咁，清潔嗰啲搞咗好多年，但係保安嗰啲係咁，管理嗰啲係咁，即係管理公司嗰啲啊。即係當然咧，而家我已經係數翻十幾年前嘅故仔啦，係咪？就係因為你房屋處減磅啊嘛， 嗯、 就俾肥雞餐啊嘛，叫啲友自己出嚟開公司啊嘛，咪嚟嚟去都俾你包圍曬咯，大佬屌大佬。 嗯 系嘛？跟住你仲好好嘢喎，因為你投了一次之後，你有經驗啦，系嘛？咁你以後就可以入嗰個市場噶啦。喂，大佬，你對我哋嚟講，佢係個 barrier to entry、嗯、barriers 啊，應該有 S 添啊，屌，係幾高嘅門檻，唔單止係錢嘅問題啊，亦都係有經驗噶嘛，你有一個 expertise 噶嘛，有個 knowledge 噶嘛，係咪你真係有做過啲咁嘅嘢先？喂，我點話自己得啊，大哥？ 嗯 喂，除了你房屋署那些阿哥因為拿了肥雞餐有這樣的 experience 之外，其實我們沒得競爭的，但其實那些有多難搞呢，如果真的要做生意的時候、嗯、是不是清潔屌我都得啦，大哥、嗯、雖然有條腰攰一點，大哥是不 是你不會做 保安都得啦，不是我開啊，我意思我開一間保安和清潔公司啊， 好巧好玩的大哥，你想想 你做 personnel management 兩頭賺啊，一方面大佬你又即係 剝削勞工， 係啊。 另外呢嗰啲就一定唔會收唔到數嘅，因為房署嘛， 房署㗎嘛，你唔使追數，個個月有係咪， 跟住你開做到一間屋村就到第二個屋村，做到第二個屋村亦都可以做埋私人樓嗰啲，係咪你有競爭能力㗎嘛，我有經驗嘛、嗯、我有嗰、那個工作範圍嘅經驗嘛，知識嘛，甚至乎人手嘛，咁你實投我㗎，我做揀標嗰條友啊，都揾佢有經驗㗎，都有做過幾屋村㗎。 所以咧，好棒！即係你諗下，即係而家咧，你畢咗業出嚟考房署，好過考差佬啊，大佬，係嘛？ 我唔知道房屋署難唔難考喎，屌！ 係嘛？我一定難考啊，一定好難考啊！但係你諗下，哇！即係完全唔需要怕咩喎，唔使怕冇一撈啊，大佬！咁多關聯生意，又可以做保安啦、啊， 即使佢縮人手嘅時候，要減低嗰個 establishment 嘅開支嘅時候，喂，都冇問題喎、 啊。系啊， 系嘛？因为佢通常都系费事你搞工潮啊、包瓜嘈啊，咁咪叫你自己开公司。 啊， 系嘛？跟住就醒一两个 project 俾你做下啦，系嘛？做得一个 project， 做第二个到第二个到第三个噶啦。 所以其实 喂，所以香港其实成个经济个即系垄断嘅情况咧，系、嗯、有关系嘅，同成个私有化、私营化嘅政策系有密不可分嘅关系。话俾你听，系政府造就出嚟嘅。所謂官商勾結，所謂貧富懸殊，呢個係一個睇嘅兩面嚟噶嘛？你唔官商勾結，點會貧富懸殊呢？點解會官商勾結呢？就係政府嘅政策問題，話俾你聽。 同埋就係話你睇翻呢啲嘢係民生，但民生又偏偏就同政治有關。 咪正正就係因為呢個政府唔係民選，所以佢唔需要講嘢嘅，唔需要同你交代。但你睇下呢件事，喂，你牽涉幾多問題？圍標嘅問題，喂，即係呢個競爭嘅問題，係嘛？同埋勞工福利嘅問題， 經濟咧？ 喂，呢啲嘢，如果你做一個民選嘅政府，點可以唔出聲噶？佢就唔 Q 需要理你啊嘛！ 你好簡單啫嘛，一個民主嘅政府嘅時候，喂，你呢啲咁嘅民生嘅問題，呢啲所謂社會嘅矛盾或者階級嘅矛盾，你一定要 deal with 個。 唔係，所以你仲要認清楚啊！嗱，你而家呢 同埋呢啲嘢咧，簡單講啊，係貴㗎，你睇下西方國家，係嘛？喂，叫你而家俾1000蚊你喺度開麥，你梗係制啦。你1000蚊你肯唔肯去倒垃圾啊？ 唉， 我叫你倒3个钟，大家一样啦。嗱，话掂你嚟嗰个时候，你都准备下噶啦，系嘛？做下节目就应该搞个1-2个钟噶啦。我俾个 double 你，你选唔选择做倒垃圾啊？你选唔选择企一个岗亭度？而家叫好多人要企噶嘛，屌冇得坐噶嘛，帮人开门啊，屌！哇，好多人制噶啦，大哥。喂，但系香港嘅行路打到腾嘅，屌！反而呢啲工咧。先至係即係所謂嘅賤物鬥窮人嘅， 你仲有知唔知咧？土伯，即係你大概你即係喺年頭嘅時候，即係選特首嘅時候，你都知道林鄭啊，佢自己嗰啲支持者嗰啲嗰個即係成分比例係咩人咧？其實多數都係即係冇乜學歷啊，嗰啲低端人口多噶嘛，其實係就偏偏就係真係撐佢喎，你睇。佢又唔 Q 理你噶，喺呢啲關鍵時刻，佢理都唔理，眼尾都唔睄你一 嘢。同埋啊，頭先我我哋見到古埃雲圖 break 嘅時候咧，我咪喺度同你講，我好多時候咧，啲基層做生意嘅人咧，先至仲心狠手辣過我。 因為嗰啲員工完全係冇法律知識，係嘛？即係佢又驚，喂，揾招唔得晚，係嘛？我同你鬥，喂，我嗰日我嗰個月就出唔到糧噶啦。系嘛？我即刻就即系手停口停噶啦，即系你话穷人最惨就系咁样噶嘛，系咪先？ 咪所以议价能力差咗咯。 议价能力一定差噶，所以喂，佢可以 嗰个系一个雇主嘅市场咯，所谓卖家嘅市场。 系啊， 喂，佢主导咗噶啦，喂，所以你话纯粹系自由市场竞争啊？ 嗯， 呃 Q 你啦，中间系有政治关系喺度噶，有权力关系喺度噶，大哥。 你谂下。即係香港，你話雖然你如果你就係睇數字嚟講，我哋嗰個失業率好低，咁但係啱啱公布咗啊，全球最唔開心嘅國家同埋城市，香港係排即係係倒係全球第倒數第七個最唔開心嘅城市。 即係第七個地方係最唔開心啦。喂，增加咗嘅喎，冚家祥， 好咗啊！你意思系话 增加咗嗰即係我哋上咗位啊！屌，上咗以前好似排70几80噶嘛。台灣同我哋差唔多嘅咋， 即係你話衰過以前， 衰過以前嘅意思就係、是，即係調翻轉頭嘛。 咁你百鳩幾個國家，你以前排70几，而家你只係排100開外嘅咯，其實。 如果你排第七，梗係啦。 係啊，你咪諗下咯，嗰係咩情況咯？究竟你而家成日講咩發展啊，咩機遇，係邊個人嘅機遇，關唔關我哋普通人士？ 唔關。 喂，你窮嘅時候，喂佢一腳伸開你就話你低端人口，哇！你去大灣區翻工啦，你大灣區退休啦。喂，你死都冇人知啊！真系几捻惨啊！你话，同埋即系呢单嘢，我觉得系好鼓舞嘅。其实系我都觉得即系今次职工民都系做得好好啦。其实讲真，当全世界都冇人去理呢单嘢嘅时候，我觉得要俾翻 credit 佢哋咯。 嗯， 系咪？ 嗯， 咁同埋呢单嘢，亦都见到成个政界都开始喺呢几日紧张啊！我谂亦都系因为成件事开始见到有苗头，见到咧。你話工商同民訊嗰啲人咧開始緊張啊，又要推嗰啲記者啊，又剩啊，又動粗啊， 一夜爆個記者都係 哇！即係開始，你係就係見到單嘢有得做啊！你而家見到新東山， 唔係我都覺得奇怪。 先可以出聲 嗱，你香港去到最惡劣嘅情況係點？傳媒唔差你， 係 市民因為冇傳媒去報導咧，所以冇乜反應。 係 咁，你嗰啲工友咧就冇人撐嘅。 嗯， 但係今次唔係喎。喂，真係好多人真係義憤填膺喎，真係大佬。你諗下嗰啲記者，喂，老實講，我都可能會撥啦個麥。佢唔單止係撥添啦，屌一夜打落個記者度添，係咁懟埋佢。 嗯。 喂，如果你真係連傳媒都係被壟斷嘅情況之下咧，喂，其實呢啲嘢大家官商勾結，即係大家都係 friend 嚟嘅，咁啊唔 cover 咧就大鑊噶咯。公運嘅成功同失敗，其實嘅關鍵一樣嘢嚟。是攞到市民大眾的同情和支持的嘛。 是啊。 喺香港已經好難㗎啦。即係你唔同，即係例如話嗰啲西歐嗰啲國家，例如話法國咪成日罷工嘅，大佬係咪？嗰啲人都習慣咗啊！屌，今次係你罷工，下次係我罷工，咁啊大家都勞工嘅 solidarity 啦，大哥係咪？你梗係講呢個字㗎啦，即係大家互相團結嘛，咪唔搭一架火車咯，係冇咁快，係要忍受一下。咪香港已經係即係忍耐能力好低，但係今次咧，因為傳媒嘅廣泛報導，因為做得太離譜。搞呢一個嘅遣散嘅問題，即係變相解僱嘅問題，跟住再房屋署背後喺度即係官商勾結，喂，令到個結果咧係出人意表地咧係有咁樣嘅情況。但係你點樣倒住下一鍋咧？我唔知道、啊。喂，佢話幾間去圍啫？喂，其實可能全香港都係得佢即係好似百佳惠康咁啊，仆街，佢毒屎喎！唔通我同你成立間公司出去搞清潔啊，大哥？搞保安就唔得噶嘛？你点样处理佢咧？日后你即系政府或者房委会或者系呢个房屋处系嘛？你而家踢爆晒佢全部相连公司啦！屌，基本上， 嗯， 系嘛？你搵唔搵得翻其他啲人可以继续做呢样嘢？耶！你 Angels 自己搞咯， 好离谱嘅呢个系， 同佢竞争咯。 即系我觉得嗱呢单嘢， 咁我啲人工好啲咯，好似嗰时候阿张宇仁咁，即系串下人， 系 李卓人啦。就話不如大家鬥開一間茶餐廳啦，嗱你有最低工資啊嘛，你有最高工時啊嘛，睇下邊個做得掂，邊個做唔掂啊嘛。屌你呢啲我做唔掂，喂我獨市經營嘅大哥，係咪啊？喂，只要你房屋署唔係以價低者得係講服務質素嘅話，邊個唔識同佢 compete？ 係啊。如果你真係 嗰張台用乜嘢啊，大哥？ 如果你真係有競爭嘅話，你點會見到啊？有大媽借款員拖劫嚟收數至得㗎，呢啲係唔合理㗎嘛，呢、這個係 好咁啊，第一次時間差唔多，阿龍都返到嚟啦，我哋轉頭見。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